传送了，来不及为你默念分。今后 那些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太坏，开始我也尝试了去爱，可总是感觉少了什么存在。后来你又和谁在一块，他会不会做你最爱吃的